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6集。那个晚上，于齐峰而言仿佛是一个蛮横的引爆器，点炸了他与他弟之间的所有界限。最令齐峰窒息的是，他根本没法忘记那个吻，没法忘记云建威软软地贴着自己，呼吸混合着醉醺的酒意缠绕，白生生的腿肆无忌惮触碰他的身体，柔软的亲吻划过皮肤的每一寸触感。这段记忆化作一团持续的火焰，灼烧齐峰的胸口和血液，像总有一团憋闷和燥热堵在身体里，让他无法再像从前一样静下心来。齐峰对这样的自己感到陌生，他不敢面对云建威，生怕自己那古灵精怪的弟弟看出不对劲儿。好在云建威的酒量实在太差，把那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这让齐峰松了口气，又感到一丝莫名的空茫。没过多久，齐峰就再次收到了他弟的表白，这回是实实在在的清醒的郑重的表白。齐峰无处可逃，坐在星星灯一闪一闪的客厅，机械抱着鞋盒，听云建威说他初中起就喜欢他了，从小到大只喜欢过他一个人。他的弟弟真的非常可爱漂亮。齐峰在自己紧张万分一动不敢动的时刻里，还能看见云建威红透的耳朵、不安的手指、额角还有些微的汗水，是之前在玩偶装里闷了太久。他想拿这个云建威擦擦汗，可他实在太僵硬了，好像灵魂被禁锢在了一个机器人里，而这个机器人现在短路熄火了。鞋盒，这双运动鞋多少钱？肯定不便宜。他弟出手大方，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，他自己从来不会给自己买这么好的鞋，所有的东西他都认为只要能用就可以，只追求实用价值，完全不考虑任何附加价值。但他弟不一样，他弟很有审美，有追求，不像他老土又没有情趣。这是真实的吗？齐峰脑袋嗡嗡，弟无数次怀疑自己在做梦。他完全不能明白，他这么好的弟弟为什么会看上自己。他应该拒绝他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。但是是否还有可以不拒绝的理由？应该有，还是应该没有？ 微微，我很抱歉。 齐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和平稳，不要太过慌张。他想说抱歉，我现在太混乱了，不知该从哪里开始理清思绪。然而当他抬起头的时候，他看见云建威眼中一闪而过的水光和落寞，他就忘记了所有想说的话。 别伤心。 齐峰慌忙想抱一抱云建威，就像小时候习以为常的那样，但他弟挡住了他的手，笑着对他说： 真的没有关系，我没有伤心。 真的吗？齐峰总被云建威的神情和话语所引导，他弟说什么他就信什么，只要他弟不伤心，齐峰就能放松一口气。但齐峰已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开始认真地理清思绪，他要给云建威一个答案，他将会付出什么，失去什么，亦或面临怎样的境地。齐峰也丝毫没有意识到，从最开始他就没有把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问题纳入考虑范围。在前21年的人生里，齐峰认为自己喜欢女孩 就像他认为自己是个男孩，就像他认为人要吃饭和睡觉。但现在，女孩还是男孩，女人亦或男人，这类概念在取向上的区别，在齐峰的判断能力里消失了，他们统一被替换为云剑威三个字。四月，齐峰与小组成员一同前往岭来村，完成他们的课程小组作业。他们准备做一个蕨类植物志。岭来村的后山水源丰盛，林木茂密，春季时温暖湿润，各种植物漫山遍野的长。麦玄也来了，说是最近正好在研究蕨类植物，想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看看，记录点数据。齐峰当然不介意同类专业的学姐加入，答应了。班上乃至整个专业对齐峰都有一个共识，如果和齐峰共识，最后的成果一定会非常完美。但另一方面，并非人人都能和齐峰共识。齐峰做事极为认真细致，专注力高得吓人。学院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齐峰的一个笑话，说是有一次去云南实地调研，大家都跟着老师们在山里学习，走了一下午，结果集合的时候一数人，发现齐峰不见了。老师和男生们赶紧回山里找，找了一大圈，院里一位50多岁的昆虫学教授在一个坑里找到齐峰。当时齐峰正坐地上，一边观察面前一只大布甲，一边摊开笔记本奋笔疾书做观察笔记。大布甲外壳色彩斑斓，又大又漂亮，深深地吸引住了齐峰和教授，最后一老一小齐齐地被找来的代班老师拎走。齐峰做任何事都专注，因而效率极高，别人晃个神玩个手机的功夫，他已经算完了所有的样本实验观测数据，开始进行下一组实验了。加上齐峰性格内敛，话少，完全不会逗趣和找话题，因此要选择做他的组员多少要有点觉悟。白天小组就在山里泡着，晚上直接歇在村里。村里有个招待所，环境一般，大家商量过后，就让麦玄和组里的两个女生睡在齐峰家，齐峰和男生们则去住招待所。彭林很会招待人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日三餐好吃好喝的喊大家吃饭，弄得齐峰的同学们都不好意思，然后飞快拜倒在彭阿姨的厨艺之下。这一次，所有人都感觉到齐峰和平时不大一样，做事时比平时慢了许多，时而像是走神了，不知在想什么事情，话更是完全不说，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旁边盯着手机，不知在看什么。有人听说过麦玄追齐峰的事，还以为是因为这次麦玄来了所以齐峰才分心。然而有一次傍晚，麦玄过来招待所找齐峰，说想在村里逛逛，但一个人不敢乱跑，问齐峰有没有空陪陪他。结果齐峰说晚上蚊子多，让他最好不要在外面逛，礼貌把人拒之门外，把和齐峰睡一个房间的男生震撼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。齐峰真的没有想很多，他很尊重麦玄，曾经有人开玩笑对他说麦玄喜欢自己，齐峰还挺认真让那人不要乱说这种没根据的话。麦玄学姐是个很开朗热情的人，对所有人都很友好，这不能成为他被误会的理由。说完后，他就忙自己的事去了，没有看到对方精彩的表情。 阿峰， 齐峰从电脑前抬起头，飞快把正在浏览的文件关掉。麦玄拖张小板凳，在他身边坐下，感叹道： 你家这边环境真好，山清水绿，天高云淡，走在院子里就可以看到这么美的夕阳。 嗯。 最近有什么心事吗？看你总是心不在焉的。 抱歉，耽误你们进度了。 怎么会啊，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，你很少这么不在状态。